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的聚会，我们要在这里，要在天父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的面前，我们要立定合乎上帝旨意的心志。我们要在这里，也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靠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来敬拜我们的天父。因此我们要祷告，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心。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犹大书的第一章第五到第十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行恶的必会受上帝儿子的刑罚。我们会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从埃及出来的不幸的以色列人被上帝的儿子灭绝。我们也会看到，想要与至高者同等的天使因为骄傲而必受上帝儿子的审判，还有索多玛、俄摩拉因罪恶而被上帝的儿子毁灭的事情。最后我们会看到，偷偷进来的人，他们虽然有具体的罪恶，但是他们却做梦的以为能够不受上帝儿子的刑罚。所以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是在教会的群体当中，还是在世人当中，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行恶的都会受上帝儿子的刑罚，而行恶的是不能够逃脱的。这些一生都不悔改的行恶者是不能够逃脱的。所以犹大他提醒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提醒我们，是要我们不忘记，而且是要来约束人。所以让不幸的人从过去的历史当中得着鉴戒，因为上帝的儿子是永不改变的。而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的，他是公义的。而我们这些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爱属他的人，我们要在这段经文中学习敬畏天父基督和圣灵。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为了自己荣耀的缘故赐恩典给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讲道当中得着益处。求你赐恩典给所有听到这个讲道的人，使我们对我们生命有所影响。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面成长，有敬畏耶和华的心，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也求你帮助不信的人，那一些当中你所赐给你爱子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能够因这个讲道而快速的飞奔到你爱子耶稣基督那里去。求你让那一些不信的人，一生都不悔改的人，在当中得着鉴戒。求你为了自己荣耀的缘故赐恩典给我们，也恳求你为了自己荣耀的缘故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让我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你爱子耶稣基督那里去。求你祝福我们，恳求你为了自己荣耀的缘故赐恩典，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由我来念今天的经文。 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从前主只一次就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却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至于那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子的审判。同样，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镇的人也跟着他们一样犯淫乱，随从逆性的情欲，以致遭受永不熄灭之火的惩罚，作为众人的见解。照样，这些做梦的人也污秽身体，轻慢掌权者，毁谤众尊荣者。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谴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与那些没有理性的牲畜一样，只做本性所知道的事，败坏了自己。弟兄姐妹，我们第一点是提醒出埃及事件的拯救和灭绝。这一切是你们虽然知道，虽然他们知道出埃及的事件，但是犹大他并不因为人知道，所以他就认为人不需要再听。他并没有这样子认为，他没有认为人不需要被提醒，而犹大提醒他们是不要他们忘记，不要忘记主拯救的事。从前主只一次就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经文中的主是指谁。我们从我们过去可能的受到的教导，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在这里的主就是天父。我们很从我们的思考里面，我们就会这样子去，很容易去这样去想，从我们过去的教导。但是呢，我们解释一段经文，我们应该要从经文最近的上下文来判断那一段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从第五节的上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犹大他在这里所说的主，就是指没有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犹大的这个角度要来看我们今天全部的经文。以色列人在法老王的奴役之下过着痛苦的生活，而还没有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借着摩西救着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他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王的奴役下拯救出来，脱离法老军兵的追捕，过了红海，进入旷野，要前往应许之地。犹大提醒人不要忘记这过去上帝儿子的拯救事件，但他也指出，虽然以色列人脱离了环境上面法老的奴役，但是当中有一些人是不幸的人，所以这些不幸的人在旷野中被灭绝了。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些不幸的人虽然他们身处在以色列人中间，可以说是身处当时的教会群体里面，但他们脱离法老的奴役，却没有脱离魔鬼的奴役，所以就因为行恶而遭受到灾祸的击杀或是火蛇而被灭绝。就像我们今天旧约读经的时候，这就是其中一个具体的例子，让我们亲眼的看见经文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事实。而这也代表这一些教会群体当中的一辈子都不信靠的人，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会受到永世的审判。行恶的必会受上帝的刑罚，在教会群体当中也是如此的，会实现在那些一生都不幸的人身上。所以犹大他提醒知道的人，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不要忘记上帝儿子的拯救，还有上帝儿子在旷野里面把不幸的灭绝了。他在教会群体当中仍然会使行恶的受到刑罚。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在教会群体当中仍然是有不信的人，在教会群体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基督徒，在教会群体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个人性的拯救。虽然待在教会群体当中是重要的，但是不是人待在教会群体中就会自然而然的被拯救。人若没有经历到主耶稣基督个人性的拯救，如果一生都没有经历到的话，那他就不能够逃避主耶稣基督对他犯罪的刑罚。一个人如果不曾呼求上帝的怜悯，不曾承认自己的罪恶，不曾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曾承认自己需要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完美的顺服，不曾相信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代替罪人，包含他自己这个罪人受刑罚，并且他死里复活。一个人如果不曾悔改，信靠他，接受他为主为救主，类似的合乎圣经的个人得救祷告，那么极大极大的可能是这个人没有重生得救。不止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教会历史当中也有人有这样的故事，有人身处教会群体当中，他却是不信的人。然而这段经文不是在告诉我们说，那些在教会群体中那些原本没有经历到个人性被耶稣基督拯救但是后来经历到的人，经文不是在指这些人，而是在指那一些一生就没有被主耶稣基督个人性的拯救，没有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像这样状况的人，这样子的人虽然身处教会群体当中，但是某个时间就死了，这样的人会直接进入地狱。而现在的教会群体是领受比犹大所说的旧约时代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恩典，那么身处在现在的教会群体中却没有得救，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呢？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人是这样在教会中过完一生的，他们就是这样死后因为没有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就进入地狱，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让人不要因为自己在教会群体当中一起聚会就因此感到安稳，而是自己要安稳在那万古的磐石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里。人要到他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人不要害怕他会拒绝罪人，他总不丢弃到他这里来的人，现在还有机会。任何到他那里的人他都不会丢弃他，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他，在过去已经代替他受刑罚，这样的人就会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他是主耶稣基督曾经代替受罚的。而不信的人，一生不信的人，纵使与教会群体中的人有友好的关系，喜欢教会群体中的气氛，甚至他们口里面可能会说，我认为我自己体会到上帝的爱，但是他不曾经历个人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话，他仍然是跟耶稣基督无关，他仍然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每一个在教会中的人都要确认自己的救恩是否是真实的，或是醒悟过来并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或是从疑惑当中得着安慰，或是更肯定主耶稣基督在自己身上的救恩是确实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行恶的一定要受到刑罚，不用受到将来的刑罚， 我们不用受到将来的刑罚，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好，而是因为那刑罚刑恶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当承担的。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持续不断的为我们祷告，我们不会失去信心。如果我们违背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没有信靠他，我们也会受到一些事情，但是那是上帝对我们有益的管教，是主耶稣基督疼爱的管教跟责备。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觉得奇怪，认为在自己的身上怎么会发生这样痛苦的事情。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有益的管教，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疼爱的管教责备，都是为了我们要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当我们体会到在个人、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中都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认为说，哎，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比现在生活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容易。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掉进魔鬼的诡计里面，因为死去的人是不会因为身体在受到伤口而感到疼痛，所以那一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怎么会感到痛苦呢？他们怎么会感受到灵魂的痛苦呢？他们怎么会觉得犯罪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呢？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疑问对上帝有益的管教，还有主耶稣基督疼爱的责备管教，那我们不要再疑问这些事情，也让我们不要抱怨，而是记得这是要使我们有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样式，虽然是让人感到痛苦，却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些管教其实是要促使我们更想要，更除去我们不信实的习惯，并且使我们与耶稣基督关系更加的紧密。原来主耶稣基督疼爱的管教跟责备是对我们爱的表现，是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要使我们与他的距离更加的靠近。我们应当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管教，看主耶稣基督疼爱的管教。第二，我们要来看六到七节，提醒天使们的堕落及索多玛俄摩拉的刑罚。所以犹大他提醒关于上帝儿子对天上的天使以及地上的世人行恶的审判，那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还有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镇的人也跟着他们一样犯淫乱，随从逆性的情欲。天上的天使、地上的世人都没有逃脱上帝儿子对行恶者的审判。天使因为骄傲要与至高者同等，因此堕落成为魔鬼。受造的天使想要与造物的上帝同等吗？那么一定会受到惩罚。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有能力的天使都不能够逃脱上帝儿子的刑罚吗？那么地上的世人难道可以逃脱吗？是绝对不可能的。地上的世人行恶也会遭受到他的刑罚。索多玛俄摩拉作为城镇的人也跟着他们一样犯淫乱，随从逆性的情欲，以致遭受永不熄灭之火的惩罚。这里所说的犯淫乱、随从逆性的情欲，是指同性间的性行为的罪恶。在创世纪当中，天使来到索多玛，来到罗德的家里，来到索多玛俄摩拉，来到罗德的家里，当地的人以为他们是人，要跟他们行同性间的淫乱。在罗马书，保罗指出这样的人是放弃了异性自然的关系，欲火攻心，彼此贪恋，行可耻的事。这是在上帝话语当中，上帝 让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人的罪恶。然而犹大他告诉我们，索多玛和俄摩拉和周围城镇的人犯淫乱，随从逆性的情欲，以致遭受永不熄灭之火的惩罚。罗德所在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天使到他们那边当中，他们要结果当中的人竟然要行这样的罪恶，所以并且过去他们所做的罪恶是如此之大，他们因着罪恶而被剿灭，硫磺和火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与这两座城，城和全平原，城里的所有居民和土地上的生长的都毁灭了。这从天上降下来的硫磺和火指向将来永不熄灭的火。上帝儿子在地上的世人中会使行恶的人在今生和永恒受到他的刑罚。在创世纪中的事件是对人的提醒，是重要的。然而弟兄姐妹，类似或几乎一样的事件发生在四世纪，在教会群体当中。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以色列人中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这个地方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事情。当然他们的刑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人是多么的需要被提醒，免得遗忘，避免重蹈覆辙，发生一样或类似的事情。魔鬼因为犯罪，上帝的儿子用锁链把魔鬼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他们必要受大日的刑罚，大日的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因同性之间的性行为遭受到上帝儿子今生和永世的刑罚。上帝的儿子他会在天上的天使、地上的世人中行，使行恶的受到他的刑罚。人需要被提醒，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能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在天上、在地上、在教会群体当中、在世人当中，在天上有能力的天使，在地上软弱的世人，只要行恶的就必会受到上帝儿子的刑罚。三件过去的事件在向人表明，上帝儿子的刑罚是不能够逃脱的。有能的天使不能逃避，人不能够逃避，人不应该有错误的幻想。上帝儿子的刑罚是真实的，是确定必要发生的，要落在那些一生都不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永不改变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是他所具有的神的属性，永不改变。因此行恶的人受刑罚是不能够逃脱的。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敬畏天父、耶稣基督和圣灵。行恶的必要受刑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刑罚一定要临到，他是永不改变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并没有落到我们的身上？行恶者的刑罚，我们也是行恶者，刑罚也应该是要落到我们身上，但是为什么却没有？为什么我们有着盼望？为什么我们没有遭受到像他们这样悲惨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将来是这样的美好？为什么？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则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用，而是那上帝的儿子，那刑罚行恶的那一位，他自己代替了我们，是他自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是他代替我们承受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所以行恶的刑罚已经临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那将来的刑罚他已经代替我们承担，所以我们不会受到将来的惩罚，将来的审判。那身体跟灵魂的痛苦，永远的痛苦，已经落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他代替我们，全然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好。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大罪人，而耶稣基督是罪人的大救主。我们要感谢父、子和圣灵，因为这奇异的恩典竟然临到不配的罪人。另外，当我们看见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不能逃脱上帝儿子的刑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到安慰。弟兄姐妹啊，我们是遭受到魔鬼许多许多的试探，我们受到魔鬼谎言的干扰攻击，魔鬼透过不信的世人对我们抵挡，这些都是我们所遭受过的。但耶稣基督知道魔鬼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恶事，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会有停止的一天，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却不需要受到刑罚。他们绝对不能逃脱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审判。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魔鬼的力量虽然强大，身为堕落的天使，是我们不能靠着圣灵，是我们不靠着圣灵就不能够胜过的。然而，对于这些攻击干扰我们的魔鬼，试探我们的魔鬼，我们要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审判，他们感到安慰和喜乐。终有一天，我们会脱离魔鬼的攻击，我们会进入天堂，或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不管如何，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遭受到的魔鬼的攻击都是短暂的，魔鬼将要受到上帝儿子不可逃脱的刑罚。我们也要注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件，这样子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出现。教会群体当中有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当教会群体中没有王的时候，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那么就会败坏到好像地上的世人那样的地步。非常重要的是，这些人是不信并且不悔改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想想，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是没有王吗？难道神不是他们的王吗？他们没有摩西的教导吗？上帝不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兴起士师吗？他们忘记上帝儿子过去的作为和上帝的命令吗？弟兄姐妹，那我们呢？我们要个人的问我们自己，谁是我的王？我是听谁的？我是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但没有圣经的根据吗？还是我在每一件事上都有圣经作为我做事的依据？我们应当这样问自己，真诚的面对，谁应当是我们的王？我们应当要听谁的？我们眼中是非对错的标准来自哪里呢？是我们自己吗？还是别人？还是那因为爱而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岂不都在圣经当中吗？我们是多么的容易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要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人当信什么关于上帝的事情，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人向上帝当做什么责任，这是西敏小李问答所说的。所以我们是要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是要做我们的救主，但他也是要做我们的主。我们要记得 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这样的心意，并且他自己在我们的面前做出那美好的榜样。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啊，我来，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他一生遵行上帝的命令，其实就是像，就是为我们的生活设下了模范和规范。我们应当要跟随他的脚中去行，在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要有圣经作为依据，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奴役，难道不就是要我们做他忠心的仆人，每时每刻以他为主吗？第三，偷偷进来的人的罪恶和做梦，第八到第十节。上帝的儿子会刑罚天上和地上教会群体和世人中行恶的，没有人可能逃脱他的刑罚。但是那些偷偷进来的人还是自己欺骗自己，以上帝的恩典作为放纵情欲的借口，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上帝儿子的刑罚。这些做梦的人，圣经说这些做梦的人，他们在做梦，他们因为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上帝儿子的刑罚，就污秽身体，轻慢掌权者，毁谤众尊荣者。他们放纵肉体的情欲，不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不顺服这些有权柄者的合乎圣经的话。他们以这样来轻慢那掌权的上帝，他们毁谤圣洁的天使。犹大把这些人的特征更加清楚地标示出来，使我们更能够清楚分辨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标记。然而关于毁谤天使的事情，经文说到一件事情，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谴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里经文提到的天使长米迦勒为魔鬼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其实指的是关于摩西的埋葬。这段经文不好解释，但它的关键点是在于申命记第34章第6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将他葬在摩押地伯兹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所以天使长米迦勒他是不要让摩西的尸首被人知道在哪里，但是魔鬼他却要让人知道，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为了要使摩西的尸体成为以色列人的陷阱，作为使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手段。其实我们可能会不容易去想这件事情，但是类似的事情也是出现在教会历史上面，就是圣物的崇拜，圣徒受到崇拜，圣徒的怎么受到崇拜，圣物崇拜。经文告诉我们，天使长米迦勒不敢用毁谤的话谴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连天使长都不敢毁谤堕落的天使魔鬼，那偷偷进来的人竟然敢毁谤圣洁的天使吗？他们是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偷偷进来的人与那些没有理性的牲畜一样，他们虽然有灵魂，却不以理性来约束自己，只做本性所知道的事，败坏了自己。人虽然有理性，但是却顺从肉体，只做合乎肉体喜悦的事，活在败坏之中。这就是偷偷进来的人的光景。所以这些人做梦以为行恶不会受到上帝儿子的刑罚吗？他们因此放纵情欲，不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轻慢掌权的上帝，毁谤圣洁的天使。他们完全的顺从肉体，只做合乎肉体喜悦的事，活在败坏之中。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认为没有上帝的刑罚，那么他就会像这个样子，他就会自己做梦的以为刑罚不会临到他的头上，所以他就会行出非常多邪恶的事情。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行恶的行恶者会受到刑罚。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得罪了上帝，我们会受到管教。所以让任何的人都不要以为犯罪不会有不好的结果。我们在这里看到偷偷进来的人是放纵情欲，不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轻慢掌权的上帝，毁谤圣洁的天使。他们有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他们与耶稣基督是无关的，他们没有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他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是不认识主。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主耶稣基督将来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着他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过着放纵情欲、属灵上淫乱的生活，与人的关系是不谦卑的，轻慢至高的上帝。他们与天使的关系是不知道正确的关于天使的事情，毁谤圣洁又有能力的天使。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与基督无关，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偷偷进来的人是必要受到上帝儿子的刑罚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知道一个人他犯罪行恶的罪根源在于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我们要如何在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与他更加的亲密呢？虽然我们知道犯罪会受到主耶稣基督疼爱的责备管教，但是这是对我们走错路时的帮助，不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关系更好的动力和动机。我们并不是因为在婚姻家庭、教养子女、教会团契、社会人际出现了问题以后，我们就很着急的要去处理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不是带着这样的原因去找他，而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难道不是本来就配得受到我们正确合乎圣经的对待吗？是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他身为上帝的儿子，配得一切荣耀和尊贵，然而他因为爱我们，他屈尊他自己，把自己给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他爱的对象我们并不是圣洁有能的天使，相反的，我们带着罪恶的污秽，我们全然没有行善的能力，最好的行为不过是污秽的衣服。然而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是因为他自己遵行上帝的命令，他要过荣耀上帝的生活。就算我们是这样子的罪人，他对我们的爱也不受到我们任何的影响，没有因此的减低，他仍然是向着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过犯和罪污而收回他对我们的爱。他爱我们这些罪人到了一个地步，是爱我们到死的地步。他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受刑罚，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是为仇敌舍命，为罪人舍命，为不敬虔的人舍命，为我们受身体和灵魂的痛苦。这又是怎么样奇异的爱呢？当他拯救我们以后，我们可能会疑惑他的爱是否停止了。然而当他在天上，他的心仍然是向着我们，我们不要怀疑他对我们的爱。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不要怀疑，不要疑惑，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否会继续爱我们。他在彼得三次不认他的时候，他以爱的眼光而不是责备的眼光看彼得，就是他爱，就是他在我们犯罪时会爱我们的证明。他疼爱我们，他责备管教我们，是促使我们回头，要我们发热心悔改，是要我们与他有更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像旅行者要回到 要回到家里面那样子，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自己能倒在主耶稣基督的怀抱当中，让我们因此喜乐，因为我们将会在荣耀里面更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他会向我们彰显他爱的长阔高深，是永远都不能测度并且是永不改变的爱。我们将会在他的面上看见父子圣灵的荣耀。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爱我们，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按着圣经去爱那如此爱我们的救主和主耶稣基督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心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你知道我们是有许多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不同的状况里面遭遇到不同的困难和苦难，还有压力等等不同的情绪，但是我们就把自己的全人，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完全的交在你自己的手里，求你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帮助我们与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有更紧密更美好的关系，帮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主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永不改变测不透的爱，使我们因此被激励被掌控，我们自己也甘心乐意的来爱他。所以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更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也是合你心意的，求你祝福，恳求你为了自己荣耀的缘故赐恩典，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